及告别，来不及再见。 城市，手心有个名字，却忘记了地址。我写了寻人启事，说我们的故事，却忘记了开始。记得那天星光像在写诗，忘了我们还相爱的样子。记得你说你爱我的错字，却忘了对自己诚实。我忘了爱你的伤，我忘了你的手多暖暖，忘了破碎月光照往两个方向，我忘了夜有多长，曾停靠在你肩膀不说话。

身，填满了每秒相爱的晨昏。撕裂的灵魂如何支撑，清醒总在梦醒时分。泪水还炙热，月光已冰冷，想念是最难忍受一种疼。

月光，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，却那么冰凉。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想隐藏，却欲盖弥彰。白月光。身旁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路太长，追不回原谅。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，想遗忘，又忍不住回想。 长，曾